手风琴，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。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穿越的就是手风琴。随着这些年有电子琴热，还有钢琴热潮，手风琴似乎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而它也真的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。手风琴的记忆，今天永恒的魅力，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这件有着岁月感的乐器。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，搜索永恒的魅力，之后是古典流行，明天永恒的魅力，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。我是王卓，明天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